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看向同一个世界，身后错过痛过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歹记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圈，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拥挤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感激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With the cataclysm raining down, insides crying, save me now.You were there, impossibly alone. Do you feel cold and lost in desperation? You build up hope, but failure's all you've known. Remember all the sadness and frustration.

就有一只有人为你疼，镌刻间下一场风有人为你等，催促寂寞恨尽数化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只有破镜千万针，杜绝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心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镌刻间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镌刻间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催促寂寞恨尽数化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 像小世界，红楼墙外夕阳西斜，我穿过那条青石街，梦自在的堆叠，就像一场电影的情节。那杂花人静踏着便利鞋，时钟的阳西西毫不知觉，哦哦，望你旋律在耳边摇曳，梦中的红楼翻到我那一页， 街上飘下的柳叶，溪上小船敲木叶， 曹雪芹在梦里面写下多少春愿，天上飘下个林妹妹，想念别人却不能相见，我拨动这琴弦窗夕阳西斜，我穿过那条青石街，梦自在的堆叠，就像一场电影的情节。那杂花人静踏着平底鞋，水中月阳嬉戏毫不知觉，哦哦，望明媚的旋律在耳边摇曳，梦中的红楼翻到我那一页， 街上飘下的柳妹妹，溪上小船敲木叶， 曹雪芹在梦里面写下多少春言，天上飘下个林妹妹，千年的人却不能相见，我尘烟，天上飘下个林妹妹，相恋的人却不能相见，我拨动着

太阳公公好，鸟又起早，今儿早我估计就得和时间来赛跑。我在床上还在遐想飞飞，再眯一会儿，于是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一会儿铃声又在吹，梦里牛皮也在吹，梦到了凤姐，我开始反胃。起来时扭到了我可怜的背，一会儿到了学校，我看来又得受累。洗漱完毕，怎么记得我保密？跳着地又喷气，秃噜秃噜出气。一看表，妈呀，我都晚了十分钟了，所以我连滚带爬出了我的桌，终于是到达了我的课桌。虽然今天路上有点堵车，前面坐着一位流鼻涕的家伙，后边是一小子愣在那儿装 逼。后 面那位正为了考试而拜佛，铃声一响，终于开始上课。数学老师大声喊出第一课，我真怕今天会有哪科不及格。每一天我无聊的活着，说着做着，变化无常的生活让我烦了疯了腻了。上课下课逃课，每课每天都有课，不管什么事情都说是我的错。每一天我无聊的活着，说着做着，变化无常的生活让我烦了疯了腻了。上课下课逃课，每课每天都有课，不管什么事情都说是我的错。我到底能不能够回到从前，变成无邪时候那可爱的笑脸？不用担心钱，不担心被贬，而不用上学还能随地大小便。上大路怕了学会唱，怕了学会爱了帅了，没有以前可爱了。父母老师给的压力让我无法挣脱，曾经那反骨的个性早已经被打磨。现在我有着机械般的生活，已经适应，所以不再感到折磨。活得再累，但也得继续生活，能伸能缩，我不想再执着。长大了会说话了，但是我怕了，脑袋大了，脖子粗了，我快成伙夫了，再也不会遇到烦心事就开始哭了，有难题的时候也只能认输了。我长大了会说话了，但是我怕了，脑袋大了，脖子粗了，我快成伙夫了，再也不会遇到烦心事就开始哭了，有难题的时候也只能认输了。这样的生活我想要打破，但日子怎么过？我很懦弱，想要找到通往自由的列车，以及那个向往着和平的白鸽。通常我的生活都像我说的那样，放弃写作业，然后身体打烊。 下午一点钟，我是 Hebe 田馥甄，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